任小素忽然想起李深潭之前的奇怪言语，去清河大学一趟或许会有收获。如果秦生不提暴徒，他还想不起来这事儿。但是把秦生的话和李深潭的话结合到一起，他便立马意识到自己之前也许真的错过了什么。李深潭让他去清河大学，绝不是看一场无聊的辩论那么简单。这边秦生还准备说点什么告别的话呢，却听任小素义正言辞地说道， 我们现在是朋友了，你们骑士的事情就是我的事情，我跟你一起去洛城。 秦生愕然， 不太好吧，这事儿其实跟你没什么关系。 好了，我们出发吧。 秦生内心一阵混乱，大哥，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呀？眼瞅着任小素喊上王宇池等人准备立刻出发的样子，他无力道， 好歹也收拾一下东西吧。 别收拾了，我们现在就走。 任小素说完就拖着秦生往荒野上走去了。这次前往洛城，任小素是带着王宇池等人的，而王富贵他们则留守在61号壁垒，继续等待颜六元和小玉姐。毕竟要是颜六元他们看到报纸找来，这里却没有人，那很有可能会错过。所以为了保险起见，任小素让王富贵先放弃了他的商路生意。按照任小素的计划，他去清河只需要找到杨小锦或者暴徒成员就好，然后把王宇池他们安顿在学校旁边就准备回来了，并不会耽误太久。只是周莹雪昏迷的一个月期间内，任小素也在思考一个问题，颜六元和小玉姐真的还在世上吗？已经一个月了，等待的时间越长，任小素的心情也就越沉重。希望一次次燃起，然后又一次次的破灭，就像是这个世界本身一样。不过好在他已经找到了王富贵，这总算又给他一些信心。与别的大人物出行动辄越野车不同，任小素他们此行洛城是坐着王富贵的卡车去的，这好歹也算是荒野上比较有特色的交通工具了。秦生开着车问副驾驶的任小素， 小素哥，对于你能在这种时候伸出援手，我代表骑士向你表示感谢。说实话，这年头很少有人愿意帮助其他人了。 跟我客气啥，毕竟赢了你那么多钱，帮点忙也是应该的。 秦生的脸色顿时就黑了， 见到老师就不要提咱俩打牌的事情了。 路上并没有出什么意外，只是让任小素诧异的是，他们马上就要抵达洛城的时候，秦生却开车先去了洛城外面的黑市，说要办点事情。任小素嘱咐他快去快回，可秦生回来的时候身上有着浓重的血腥味，像是刚刚杀了人回来的，杀的还不止一个。 杀人去了？ 秦生一边发动卡车一边说道， 清理一些不开眼想要趁火打劫的人，以前这些人在黑市上我们懒得管，但现在不适合再留着他们了。黑市的新管理者上任之后，他们一直不太配合，还吃里扒外。 直到这一刻，秦生才更像是一位骑士，而不是天天跟他们厮混在一起打牌的纯良少年。任小素心中暗存，特殊时期使用特殊手段，如今骑士已经开始肃清内部的隐患了，说明他们察觉到了非常大的危机。这时秦生又拿出一份希望传媒的报纸来，这是秦生刚从黑市上带回来的。任小素瞅了一眼，赫然是今天的报纸。这个时候突然买份报纸看，不是说不行，而是稍微有点反常。任小素忽然意识到，和这骑士平时比较隐秘的消息是用希望传媒报纸来隐秘传递的。 走吧，我们回洛城去。我这边啊，刚刚也将你同行的事情告诉了老师，老师说他想请你们吃顿饭，清河集团现任代理董事长许克也想见见你，小苏哥你看怎么样？ 这事儿先不急，到了洛城我先去趟清河大学。 清河大学现在恐怕是进不去了，为了保护那些学生，整个学校都戒严起来了，除非有学生证，不然是进不去的。如果小苏哥你想去看看，我这边事后可以给你办个学生证，你想在里面待多久都行。 没事，我可以翻墙进去。 秦生牙疼了，这种话你能不当着我的面说吗？他对任小素说道。 那你先去清河大学，吃饭的时间就定在明天晚上。 行。 秦生见任小素答应就松了一口气，要知道现在整个骑士组织都比较重视任小素，一方面是怀疑任小素的身份，另一方面大家已经知道他是178要塞的少帅，自然不敢怠慢。就算任小素不是他们要找的那个人，与178要塞保持良好的关系也是大家乐意看到的。更何况骑士组织对178要塞向来充满善意的，比较敬佩那群边塞的可爱军人。而这次清河面临危机，有强援加入自然是好事。他们在夜晚才抵达洛城，这次的洛城不再像任小素上次到来的那样，闸门外已是非常的冷清。清河集团临时取消了商务签证和工作签证的进入权限，大部分需要进入壁垒工作的流民都被挡在了门外。流民们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但他们明白这很反常，不让进就不让进吧，反正清河集团对他们的损失会有所补偿的。这两天清河集团已经让人给集镇上送去了一些肉食，并告知那些拥有工作签证的流民之后会给大家发放误工费。这大概也是王室61号壁垒宣布对外开放后，洛城却受到影响很小的缘故。因为清河集团一直以来给流民的待遇都很不错，大家也不愿意离开这土生土长的环境。任小素进入壁垒后，先去了之前他遇到李神坛的广场，他想找李神坛问清楚之前说那些话到底是什么意思。可是等他来到广场的时候，整个广场上人流依旧熙熙攘攘，却已经找不到了李神坛的踪影。他也问过秦生有没有各个组织势力的踪迹，结果秦生没有回答这个问题。这下任小素只能靠自己了。就在任小素转而前往清河大学的路上，他忽然看到了一个熟悉的身影。任小素一时半会儿并没有想起来对方到底是谁，等他追过去的时候却发现对方已经汇入人海。此时的洛城还没有实行宵禁，居民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他们依旧会在晚上出来逛街，吃小吃，看演出。一切危机都仿佛隐藏在这人海之中，被人海淹没。周莹雪手里捧着一块烤红薯问道， 老爷你找谁呢？ 啊，总感觉应该是我见过的人，女性，但想不起来是谁了，只看到了一个背影。 任小素皱眉思索着自己的回忆。周莹雪不再打扰任小素，而是安心地吃着烤红薯，大衣的兜里还有一块用塑料袋包裹着，等老爷想完事再给他吃。这时任小素惊醒，他想起来刚刚看到的背影是谁了，东富南。那是他们曾在西南壁垒里遇到的一个超凡者，觉醒了类似吸血鬼的能力，却被自己的徒弟给割掉了两颗吸血獠牙的东富南。这女孩当时是被杨小锦派人带走了，很可能已经加入暴徒，所以洛城里真的有暴徒存在，这是他进入中原之后第一次找到暴徒的线索。距离洛城600多公里外的一座破旧道观里，任小苏要找的李神坛正一脸惆怅地看着眼前篝火，顺便再给火里添了点木柴。一场灾变导致人类城市倾塌崩坏，结果这道观竟还好好的，起码没塌。司离人眼巴巴地看着李神坛，他指着火上的烤野鸡问道， 能吃了吗？ 此时李神坛看向司离人，只见司离人小脸灰扑扑的，他叹息道， 哎呀，造孽，那姑娘干嘛非要追杀我呀，又不是我让他们错过的，话说我为了让他们重逢好歹还算付出过努力来着。 可他不知道啊，他又不知道我们干了什么，也不知道那个任小素去过洛城，我总觉得他追杀你只是因为他看你不顺眼。 瞎说什么大实话。 李神坛瞪了司离人一眼，然后将烧鸡取下来撕了一条腿递给小离人， 小心烫啊。 可司离人哪管这些，他真是饿坏了， 跟着李神坛兜圈子跑了大半个月，小脸又都瘦了一圈。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司丽人吃了一口鸡腿问道， 不过我们为啥不回头打他呢？ 真要跟他死磕，那就闯大祸了。有些人可以打，有些人不能打，知道吗？这姑娘也是够厉害的，神出鬼没的，防不胜防啊。不过这都一周没见他踪影了，想来他也没时间跟我继续耗下去，毕竟找任小素才是更重要的事情。 那既然他不追了，那我们回洛城怎么样？ 司离人又惦记起洛城的烤红薯来，在这荒郊野外的，两个没有太多野外生存能力的人，生活实在是有点艰辛。 洛城已经成为多事之地了，我们现在不能回去。你胡说爷爷送来情报说，好些超凡者都在这一个月的时间里朝洛城汇集过去，是他让咱们赶紧离开的。 胡说爷爷现在干嘛呢？ 闲不住干起老本行了呗，弄情报网络去了，据说还收养了一些流民孤儿，要培养一下。 那些超凡者为什么要去洛城啊？搞得我都没有烤红薯吃了。 匹夫无罪，怀璧其罪啊。你想啊，一座孤零零的壁垒，却拥有半数以上的卫星，被惦记也很正常。你胡说爷爷说了，这一次有些人志在必得，这些卫星对他们好像非常重要，虽然他也想不明白是为什么。 那咱们不回洛城的话去哪儿啊？ 司离人吃完了手上的鸡腿，眼巴巴地看着李神坛手里。 要不咱们先去南边看看大海？ 李神坛一边把手里的烧鸡递给司离人，一边思索道， 你不是说想看看大海是什么样子吗？我也没见过大海呢，据说灾变以前那里很热闹，现在反倒被财团嫌弃了，好像是因为老刮台风，能把咱们都吹走的那种。 行，那咱们就去看台风。 傻离人，台风是夏天才有的。 那我们就住到夏天。 还头一次听说有人看台风这么起劲的。 洛城里，任小素几乎是花了半晚上去寻找东富南，结果这女吸血鬼也不知道是跑去哪里了，她竟再也没有看到。 算了，先撤吧，不能找酒店住，要住民居，这时候住酒店太扎眼了，肯定会被人关注的。 任小素也心知，此时这座特殊的中原壁垒里一定聚集了许多别有用心的人。洛城已经禁止外来人口入城了，这时候住酒店的人要么是小情侣去开大床房，要么就是外来者。让他被别人注意到，他肯定是不愿意的，让他去和周莹雪开大床房，他也不愿意。而且还有王雨池他们呢，人数太多，很容易引起别人注意。本来任小素是想找个桥洞凑合一晚的，要是他自己的话肯定就这么解决了，但问题是同行的还有王雨池他们。现在的王雨池等人当然不是什么温室的花朵了，睡野外都是小意思，但这些学生马上就要面临特别批次的招生考试，正是复习的紧要关头，可不能跟着自己去睡桥洞。 咱们去找清河集团啊，咱们是来帮忙的，怎么也得管吃管住吧。 这时候跟清河走得太近，不就曝光在所有人面前了吗？明晚和清河董事长约的晚饭我都不打算去了，绝不能在明处让人当靶子打。 周英雪心说，自家老爷真是够谨慎的，不过这样他也就不用动什么脑子了，跟着混就行了，全靠一手躺赢。 那老爷咱们去哪儿啊？现在买宅子也来不及了。 等会儿我给秦生打个电话，看看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 这一次为了方便联系任小素，秦生还专门留了一部卫星电话，而且还是清河自己的加密电话，不怕谈话内容泄露。结果秦生给了任小素一个满意的答复， 他们去居民巷，巷子里有一处僻静的院子刚刚给他们腾空，那里昨天还在住人，也不会引起有心人的怀疑。任小素挂了电话就感慨， 这骑士组织做事还挺靠谱的，有点滴水不漏的意思。我觉得这次闹事的人也许讨不到什么便宜吧。 任小素对王宇池等人交代道， 到了住处你们就好好复习，其他的事情不用你们考虑，咱们这群人里能当知识分子的就你们几个了，要珍惜这个机会。 王宇池点头答应了。到了院子里，任小素这才打开客厅的灯光，就听见沙发旁边的电话铃响了起来。他疑惑地接起电话。 嗯，好，没问题。 老爷，是秦生打的电话吗？ 哦，不是，说是要请假，明天有事没法上班了。 那刚才老爷，你是批他的假了吗？ 管他是谁呢，我就批了，毕竟也算是做了件好事嘛。 任小素魂不在意地说道，反正又不是自己的员工，而且还得到了四枚感谢币来着，电话里的人一个劲儿地说谢谢呢。清晨，秦生一大早就把自己裹得严严实实，来到了任小素他们所在的院落。他递给任小素一本学生证，然后有些不好意思地说道， 我这边想给你办张新的学生证来着，结果清河大学的校长不同意，他说现在不允许任何可疑人物进入他们的校园，杜绝一切可能会伤害到他学生的事情。老校长比较倔强，我们骑士的面子也不太好使了。 还有这回事呢？在洛城里面还有骑士办不成的事情？ 有两个地方是我们说话不管用的，准确讲是谁说话都不管用，一个是希望传媒的报社，另一个就是清河大学了。希望传媒的江旭总编和清河大学的胡庆之校长，这两位都是很有原则的人，我们呢也很尊重这两位。 那这个学生证是？ 这是我表哥的学生证，好在他脸型跟你还有点像，只不过他戴着眼镜。哎，你通过戒严哨岗的时候啊，就说你只是没戴眼镜，而且证件照跟本人不太一样，哎，这样就行了。每天早晨八点进校，晚上八点离校，必须准时。只有这两班戒严军人里啊，有我们的线人。 任小素点点头。 好的。 看来秦生把这些都安排好了，让人家在这种关键时候还给自己安排这么多事情，任小素也怪不好意思的。只不过，任小素看到秦生有些欲言又止，他疑惑道： 还有什么事情吗？ 秦生尴尬着拿出一份课程表来说道： 哦，这是我表哥的课程表。 什么意思？ 秦生无奈道： 你看，他把学生证给你了，自己就进不去学校了，需要你代替他去课堂上应付老师的点名。 其实他这表哥就是想逃课，现在遇到有人替自己去学校，简直开心坏了，这就可以天天窝在家里打游戏机了呀。但秦生感觉尴尬是因为面前这货可是西北少帅啊，你让人家堂堂少帅去帮忙喊道。 行啊，没问题。 任小素答应道，人家帮了自己一个忙，自己不至于连这种小事都不答应，而且任小素自己也想去大学课堂看看来着。秦生说完正事就准备走了，任小素忽然问道， 那些人什么时候动手？ 不知道，这两天我们已经杀了一批人了，也许是反应太强烈了震慑到了他们，所以很多人都蛰伏起来了，但老师说他们一定会动手，只是等待一个时机。 任小素去清河大学是孤身一人去的，周莹雪拉着秦生说也给他弄一个学生证，但秦生拒绝了，毕竟周莹雪的样子实在不像是学生啊。进清河大学的时候，校外的戒严部队查任小素学生证，甚至连照片和本人不像的质疑都没有提出来。他不是第一次来清河大学了，但整个校园之大对他来说仍旧像是迷宫一样。而且最让他无语的是，每节课的教室竟然还不一样，也就是说他上一节课都要先迷路一次。 上午只有一节课吗？ 任小素看着手里的课程表，他心想这清河大学的学生也太轻松了吧。 难怪这些人还有空搞各种各样的活动，纯属闲的。任小素走在校园里，他的目光四处逡巡着，想要找到自己期望中的熟悉身影，可是一无所获。好不容易找到了上课的教室，刚走进去，所有的学生都把目光转向任小素。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哎，同学，这里是社会人文与政治课的教室，你是不是走错了呀？ 任小素看了一眼课程表问道。 等等，你们认识郑航吗？ 认识呀，是我们班的同学。 任小素咧嘴笑道。 哦，那我走对了，我来替他上课，老师一般都什么时候点名？ 教室里的同学都愣住了，有男生夸张地叫起来。 哇，郑航那小子也太狠了吧，竟然真的花钱找人来帮忙应付点名。哎，你帮忙应付点名怎么收费啊？ 这话把任小素都给问愣住了，怎么就扯到收费上去了？难道清河大学里还真有人从事帮忙应付点名的行业吗？ 一次30。 哼，价格还挺公道的，不过一天两三节课，怕是只有郑航那种富二代能掏得起了，羡慕不来。 就在这个时候，教室外面响起拐棍的声音，教室里马上安静下来，还有男生给任小素使眼色，让他赶紧坐下。可来不及了，那拐杖的声音已经到门口了。任小素回头之间，不管是他还是外面来的人都愣住了。来人正是希望传媒的总编江旭。清河大学里有许多客座教授，这些人都是在社会上有极高地位的人，学术造诣也很高深，堪称泰斗。而江旭在清河大学里就是这样一位客座教授，还是大学校长胡杏之亲自登门拜访请来的。自打61号壁垒出事之后，江旭总忍不住想起任小素来，也不光是61这两个数字的特殊性，还有他总觉得那句关于时代悲哀的话不该出自一个少年之口。能说出这话的人，自己又经历过什么样的事情呢？只是江旭没想到自己竟然会在教室里见到任小素，可以前他也没见过任小素啊。虽然他的学生也多，但这少年身上有一种独特的气质，看一眼绝对能记住的。江旭慢条斯理地问道， 你叫什么名字？ 任小素心中暗道不好，但还是硬着头皮说道， 我叫郑航。 江旭并没有拆穿他，而是一步步走上讲台。 正好我这门课还缺个课代表，以后郑航你就是我的课代表了，收作业之类的事情都是你来做。 台下的同学们开始为郑航默哀起来，这咋的找了个帮忙喊闹的人，还喊出个课代表来呢？以后郑航还指不定要面对多么悲惨的生活，被江旭发现他找人代替来上课，这一刻搞不好要挂好几年都说不定。说实话，任小素是真没想到会在这里撞见江旭，之前也没人给他说过江旭在这里当客座教授啊，是不是？不过今天还有惊喜呢，回去可以给秦生说说，恭喜他表哥成了这门社会人文与政治课的课代表，这怎么也该算是好事吧。想到这里，任小素虽然有点心虚，但他觉得大方向是没错的。他坐到位置上，其实他明白江旭已经清楚他不是这个班的学生了，但对方并没有拆穿。只见江旭走上讲台，看向下面所有学生。 上节课结尾，我让你们回去根据希望传媒的报纸来思考当下时事，现在有什么想问的都可以问了。 一名学生忽然问道， 老师，上节课你讲到了王氏、周氏、孔氏的地缘政治，而我们洛城位于三家中间，其实非常危险，现在学校都戒严了，是不是跟您说的这些有关系啊？ 有一定关系，不过这还不是你们需要担心的事情，再大的事情也不会波及到学校里面来。 另一名同学说道， 老师，我想问一个问题，您说财团都是贪婪的，这一点并不会根据领导人的意志而转移，因为财团需要稳固自己的权力以及利益，所以这庞大的战车必须不断前进，然而想要维持这些就必须有稳固的阶级结构，对吗？ 不对，稳固的阶级结构有时候反而会产生腐朽的蛀虫，一个统治者如果有更大的野望，也许会选择率先打破阶级壁垒，让底层重新焕发活力。 那王氏高调宣布61号壁垒接纳流民，是不是意味着王胜之有更大的野望？ 是的，我从不怀疑这一点，而且61号壁垒接纳流民给周氏和孔氏的工业体系造成了重创，这算是一石二鸟的策略。对此我也非常佩服王胜之的魄力，他要推行这个政策一定会受到王氏那些既得利益者的阻挠，因为一座空虚的壁垒需要填补太多的权力岗位，而王胜之能够顺利地启用流民，这也说明他在王氏内部的统治权柄十分稳固，没有人敢挑战他的权威。 任小苏愣了，江旭到底是比他看得更远一些，他只看到了王氏对于孔氏和周氏的伤害，却没想到其他东西。江旭侃侃而谈，他用了20分钟的时间竟从一件事情里抽丝剥茧地把王氏给分析得明明白白的。任小素忽然有点羡慕起这些大学生来，只需要交点学费就可以在这象牙塔里面获得别人用一生积累出来的智慧。而整节课的上课模式绝不是江旭看着书本照本宣科，而是以提问与回答的方式来进行。江旭让大家关注时事，然后他再通过一些小事来发散思维，这种方式不是灌输知识，而是在培养学生的智慧。 老师，我看您的报纸第五版最近一直印着一句话，不要让时代的悲哀成为你的悲哀，您为什么要刊登这样一句话？我们都很喜欢。 这个呀， 江旭笑了笑，他有意无意地瞥了任小素一眼说道， 这是一个跟你们差不多大的少年给我讲的，我也很喜欢，于是就放到报纸上来了。 同学们面面相觑，他们没想到这句话还是与他们同龄的少年说的。等讲完这件事情，江旭忽然看向任小素， 课代表，你没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同学们同情地看向任小素，一个来替课的竟然被提问。不过任小素正好有问题。 老师，我想问的是，王氏所拥有的人工智能真的那么可靠吗？ 现在说它可靠不可靠还为时尚早，不过在治理壁垒方面，他现在确实展现出了极其强大的能力。不过我以前也听过一个故事，我随便讲讲，你们随便听听。说王氏有个计算机工程师退休后跟人讲起，他说有一次自己闲着无聊，想拿人工智能做图灵测试。图灵测试就是说，测试中要求一个人和一台拥有智能的机器设备在互不相知的情况下进行随机的提问交流，如果超过30%的测试者没有发现对方是机器设备，那就代表了这台设备拥有智能。其实这个图灵测试是很早以前的设想了，并不能真的当作人工智能是否拥有智能的标准，而且这位工程师早就有自信，现在王氏的人工智能绝对可以通过图灵测试的，所以他百无聊赖之下起了玩心，可是意外发生了， 这个人工智能并没有通过测试。 任小素忽然觉得江旭像是在暗中透露着什么，对方没有明说，只是讲了一个故事而已。对方的深意要比这个故事的深意藏得更深。任小素忽然想起61号壁垒里人工智能并没有对爬墙虎预警的事情。这一刻任小素竟对江旭的课有了非常浓厚的兴趣，之后还要再来听听才行。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课的时候，江旭拿出班里的学生花名册来，他似笑非笑地看了任小素一眼，然后说道： 现在点名了，没到的人在期末考试的时候会扣10分。舒琳琳， 到。 高颖宇， 到。 郑航， 任小素无奈， 到。 可就在这个时候，江旭忽然说道： 杨小锦。 班里突然安静下来，任小素也愣在了当场。这个名字就如此突兀地出现在任小素的耳朵里，像是突然被数千米之外的狙击子弹一枪击中心脏。他太熟悉这个名字了，以至于当江旭念出这个名字的时候，任小素浑身就像是麻痹了一样，呆坐在座位上。久违的名字，久违的人。 杨小锦没有来吗？ 以前杨小锦也提问过，所以他对这个女孩的印象还挺深刻的，只因为对方提的问题与普通学生都不一样，更加残酷。此时一名女同学解释道： 老师，杨小锦十多天前办理休学离开洛城了，您上节课没有点名，所以不知道这个事儿。 可惜了。 任小素看向周围，原来这就是杨小锦的同学呀。原来杨小锦真的在这里上过学，只是如今又不知道因为什么事情离开了。就在任小素左思右想的时候，江旭对任小素说道： 郑航同学，下课后你来一趟我办公室。 当江旭喊任小素去办公室的时候，同学们报以同情的目光。任小素跟在江旭身后穿过了校园，学校里有同学看到江旭都会非常尊敬地打招呼，也非常好奇跟在江旭身后的任小素是什么人。江旭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着，然后对任小素笑道： 你本名叫什么？ 任小素想了想，自己也没有瞒着对方的必要。 任小素。 是你呀，世界还真小，之前还和人讨论过你来着，结果你就出现在我面前了。 总编知道我？ 你不知道吗？我跟张景林是好朋友，他打电话时跟我提起过你。不过你不在西北待着，跑中原干嘛来了？别跟我说你是权力如粪土。我听张锦麟的意思，可是想让你当178要塞下一任司令的。 任小素顿时颇有一种全世界都知道自己要当178要塞司令员的感觉。他跟江旭解释道： 我来中原找人。 找谁？ 杨小锦，也是您的学生，只不过我刚来他却离开了。 这时候江旭停下脚步，饶有兴致地看向任小素： 你就是他喜欢的那个人吧？倒是般配。 任小素忽然对江旭好感大增，不过他有点疑惑： 什么他喜欢的人？您很了解他吗？ 这个事儿嘛，也是学校里的八卦。 杨小姐在清河大学可是有很多追求者的。 他们在哪儿？ 没大没小的，不知道长辈说话的时候不能打断吗？怎么，你还想打他们？这可不是在荒野。你听我说完。之前有个男生跟他表白，兴许是他不耐烦了吧，就说他有喜欢的人了，而且他喜欢的人绝不是清河大学学生这样的温室花朵。 任小素证人，其实他之前有担心过，万一杨小锦以为自己死了，然后就慢慢忘记了他，那可怎么办呢？但现在看来，杨小锦没有忘记他，而且还对别人说了。不过任小素疑惑道， 您这么大一总编，也喜欢听这种学生的八卦？ 不八卦怎么当记者？记者就应该对所有事物始终保持好奇，对生活充满热情，谁规定总编就不能八卦了？ 江旭继续往前走去，他带着任小素进了一栋办公楼，打开了自己的办公室。 我一般只有上午在这里，下午就回希望传媒去了。杨小锦的事情还想听吗？想听就进来陪我下盘棋。 任小素赶忙进屋，却见屋子里只有一张桌子和两张椅子，桌子上放着一副象棋。江旭饶有兴致地打量着任小素，抵触他对任小素的观感只是因为一句话，可现在不同了，当他得知任小素的身份后就更加感兴趣了。他很想知道张景林所选中的人到底是个什么样子。江旭年纪很大了，他一直在思考希望传媒未来该由谁接手，谁接手他才能够放心。他相信张景林这样的人恐怕面临和他一样的困境，所以当对方说有可以托付的人时，江旭心中竟还有一丝羡慕。观棋如观人，江旭要跟任小素下一盘象棋，看看任小素是个什么样的人。双方在椅子上坐下，江旭把拐杖放在一边。 你先走吧，回去了可别跟张景林说我欺负你。 任小素沉稳地挪动了一枚棋子，江旭当场就愣住了。 你不会下象棋吧？ 您怎么知道？ 我下了这么多年棋，第一步就走帅的，我还真是第一次见。 江旭也无奈了，跟一个棋盲下棋还能看出来个屁呀？能看出来的就是对方不会下棋。任小素有点尴尬。 以前在集镇上生活，游民一般都是不下象棋的，只打扑克，不过也有人下的，很少，我只是偶尔见到过，却没机会了解。 别说象棋了，就连斗地主也是他有了爆裂扑克之后现学的。以前的他哪有时间去琢磨这些玩物，只是活下来就已经很艰难了。这时江旭好奇道， 你跟我说说为什么要先走帅？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我觉得帅肯定是这些棋子里面最强的吧，最强的人躲在后面被人保护，这算怎么回事？ 江旭听完一愣，他叹息道， 我大概明白张锦麟为什么选你了。 下棋不像做人，做人要藏着掖着，要考虑利弊得失，要考虑人情世故，但下棋不用，你是怎么想的就会怎么做。有人喜欢兵行险招，有人喜欢中正平和，以正克棋，这都是本心。 这样，我也不教你象棋的规则了，你想怎么下就怎么下，可以吗？ 任小素想了想说道， 行。 江旭心中笑了起来，或许这样也能看出任小素性格里的一些端倪来。结果就在这个时候，任小素说道， 你输了。 江旭哑然看着棋盘，这怎么还没动棋子就输了？ 这车是坦克吧？你看，我都知道你老将在哪儿了，远距离一炮轰过去就好了。 这样啊， 咱们这是古代的战争，不是现代战争。 任小素勉为其难地答应道： 那好吧。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 一会儿，江旭看着任小素一枚小卒子在战场上疯狂乱窜，一次能跳五六格，江旭终于忍不住了。 小卒子哪有这样的机动性，你这不是胡来吗？ 任小素耐心解释道： 我在西北战场就是一个小卒子，我就有这个机动性。 江旭愣愣地看了任小素半天，不知道该怎么反驳才好，最终只能说道： 好，就算他有这个机动性，那也不能回头吧，这不成逃兵了吗？ 卒子怎么就不能回头了？战术上还讲究个迂回游击呢，哪有必须勇往直前的道理？那不就成炮灰了吗？炮灰的命就不是命了？我在西北战场的时候不也得回前进基地休整吗？要是不能后退，张小满他们早就死在战场上了。 江旭都懵了，这他妈跟张小满有什么关系？张小满是谁？江旭沉默良久，然后把棋盘一掀， 哎呀，不下了。 任小素老老实实地坐着。 行，那您讲讲杨小锦的事情吧。 江旭一听这话就气不打一处来。 哎，说吧，你想听什么？ 我就想听他还说了啥。 此时任小素坐在椅子上格外乖巧。 他没再说什么了，追他的人还是络绎不绝，只不过他连理都不理，这下开心了吧？只不过因为他把清河大学的学生都形容成了温室的花朵，所以等于把自己放在了所有同学的对立面，跟班里同学的关系啊不是太好。 江旭看着任小素说道： 杨小姐是个好姑娘，就是有点孤僻了。 这话一出，任小素先不乐意了。 怎么就孤僻了？任姑娘好着呢，而且她说的也没错呀，这清河大学里可不就是一群温室的花朵吗？ 你跟我较什么劲啊？还有我学生怎么就温室的花朵了？ 就我之前来清河大学的时候，他们还在辩论这世界上该不该有河呢，躲在温室里讨论着天下大事，你们能让他们别那么好高骛远吗？不如好好想想自己在这乱世里怎么才能生存下去比较好。你看洛城马上要出事了，你们立刻就把他们给保护起来，这些学生根本就不知道他们要面临着什么样的威胁。 再大的威胁跟大学有什么关系？这里又没有他们想要的东西。 总编，哎，我很钦佩您对这个时代的见解，但您和其他人犯了同样的毛病，就是低估了超凡者如今在这个时代里的作用与威力。我亲眼见过大帝在面前皲裂，也亲眼见过有人操纵着5000人如玩偶。如果那些政治家以为如今这个世界还是他们的舞台，可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那么这些政治家也要陨落。 江旭不是一个听不进去建议的人，他说道： 操控5000人如玩偶的人应该说的是李神坛，可是能让大帝皲裂的人又是谁？ 任小素没有回答这个问题，因为他还不想外人知道颜六元的能力在极致时有多么恐怖。江旭见他不回答，就又问道： 那你觉得超凡者到底为何成为超凡者？ 这还是杨小锦告诉我的一句话，当灾难降临时，精神意志才是人类的第一序列武器。还有个人也曾经跟我聊过类似的观点，这个人就是李神坛。他说人类至今都还没有掌握自己的身体，而是由潜意识来完成的。什么时候人类可以控制潜意识，就能以凡人之躯比肩神明。我之前在一个图书馆里待了很久，看了很多的书，想要了解一下这个世界。其中看到一本书很有意思，叫做《异常社会与心理学杂志》，它里面记载了一件事情，就是有一个科学家做了一个实验，他把11个人聚集在一起，逐个蒙上眼睛，然后告诉大家 会用滚烫的铁来烙伤他们，但它实际上是用冰块代替了烧铁，放置在这些人的皮肤上。紧接着，奇怪的事情发生了，这些人被冰块贴到以后，有两个人没有反应，有三个人开始尖叫，还有六个人身上产生了烫伤反应，起了水泡。然而当他们得知与他们皮肤接触的是冰块后，这烫伤竟然又在几分钟之内消失了。 如果说真是这样，那也就是说超凡者是开发了自己的潜意识，从而掌控自身到掌控世界。 我也不清楚，我想就连李神坛可能也没弄清楚吧，不然他早就成神明了。但不管怎么说，这都已经不是权谋者可以为所欲为的世界了。而在这些超凡者之中，很多人已经将普通人当作蝼蚁看待了，为了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甚至会不惜拉着整座壁垒来陪葬。总编先生，你走路的时候会注意自己有没有踩死蚂蚁吗？ 会呀。 牛逼。 江旭这个老头开心地笑了起来，好像能噎住任小素就是非常值得高兴的事情一样，总算报了刚才下象棋的仇。 你之后还会来大学里听课吗？你又是为什么来洛城呢？看样子你很清楚洛城会发生什么，那为何还要来以身涉险？ 本来是来找杨小锦的，现在不知道他的行踪，但找到了一些线索，所以打算留下来看看。 任小素现在就是在等暴徒出现， 而且我和秦生、老李也算是朋友了，帮帮他们也是应该的。 秦生那小子我知道，老李又是谁？ 李英允。 哦，我都管他叫小李呢。 这么大一总编，在这种小事情上占便宜有意思吗？ 我年纪确实比你大得多了，怎么算是占你便宜？你还没回答我的问题呢，之后还来上课吗？ 会吧，听听您的课还是很有收获的。 嗯，行。 江旭取了拐杖起身。 那我们之后课堂上见，我也很期待你会有什么问题问我。如果课堂时间不够，也欢迎来希望传媒做客。 说着，江旭一瘸一拐地出门了。任小素好奇道： 您的腿真的是被人打断的？有没有报仇啊？ 江旭答非所问： 这是记录真相的代价。 下午任小素继续按照课表上课，不过其他课程就不如上午有意思了。对方在讲台上照本宣科，听得任小素昏昏欲睡。他找到一个男同学，若无其事地问道： 听说这班上原本有个女生很受欢迎，是那个叫杨小锦的女孩吗？她什么时候离开清河大学的？ 哦，这我就记不清了，大概是十多天以前。她也是突然不来上课的，是班委问了辅导员才知道她已经办了休学。怎么，你也想打听他的事情？ 我也想，还有谁想？ 那就多了。班里啊，经常会有外班的上大课的，也就是两个班级一起上同一节课，好些个男同学见到他就喜欢上了。哎，不过你一个替喊道的关注这事儿干嘛呀？你在校外是干什么的？很缺钱吗？ 哦，跟着家里卖烤红薯的。 男同学没再跟任小素说着什么，而是继续认真听课做笔记。有同学在后排小声嘀咕着： 也不知道郑恒是从哪里找来的人，长得还可以嘛，看着身材特别匀称。 很多男生其实不知道，女生私下讨论的话题要比他们讨论的还要昏一些。旁边一女生笑道： 你看上他了？ 看上什么呀？在一起然后过一辈子穷日子吗？这种男孩看看就好了。 哎，你们听说了吗？许志好像一直都是单身啊，自己是学生会主席，家里又是清河集团的核心人物。 一般干替喊道这种活都是校外的社会闲散人员。清河大学的学生们在面对社会闲散人员的时候还是有些傲气的，所以大家对任小素的新鲜劲儿一过也就不再关注了。 听众朋友，本集已播讲完毕，请订阅专辑，精彩继续。